那么互联网是我们本来就从这个起家，然后呢会用这个把我们自己培养的效率或者是运营的效率提升。那么培训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对于学员的人才培养是我们特别第一要关注的问题，把人才培养出来，对吧？这是我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做上下游的生态的延伸，上游呢就是高校，高校呢可能包括我们目前的面向的都以二本、三本、大专。高职也会有，就是这些是我们就大专以上吧，这是我们很关注的客户的来源，因为大部分就业的需求，有就业压力的这些人群来自于这些地方嘛，对吧？二本三本，因为一本985211其实他的就业压力是不大的，对吧？ 对， 尽管可能他们出来了之后找工作的这个工资的水平并不见得有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工资的水平高，对吧？甚至还低一些，但是呢他们的就业压力至少是小一些的，对吧？就业压力都来自于我刚才说的这些学校。所以呢我们不但是招了这些学生，招出来我们自己进行培养，同时我们也会给这些高校去提供一些服务，对吧？这些服务可能说的泛一点吧，可能就包括我们的那个师资培训那个系统支持，也包括那个甚至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因为这个创新创业现在已经是这些学校的一个政治任务啊。那么呢我们有创新工程、创业公社和我们自己本身创业的这些资源，会对这些资源通过我们的通道进去，并且我们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在这个里边。那么下游呢其实就企业，企业的话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人才培养，就是把我们培养的人才输送进去。由于优才里您看到了，您刚才听到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做初级人才，而且有中高级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对社会上的企业的人才的供给也不仅限于初级人才，对吧？有学员回炉的，这些需要找工作的，也有我们高等培训的这些学员。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校，就是你们会去这些比如二本三本大专这些学校去招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有招生，有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系统去给他们部署，就是我们叫教学 SaaS 系统去给他们部署。然后呢也有一些学校和我们展开师资培训， 就直接把这个课引到学校里， 再说直播的录播的对应到学校里去给他们培训师资学生的基础技术吧。基础技术当然不是说那些数据结构算法的一些基础，就是 PHP 啊、前端 JavaScript 的这些基础。 也就之前学校里面有这样的课程吗？ 少，极少， 少， 极少。比如像 PHP， 你可能在中国的高校里边，你可能，但是在互联网的后端人才培养这块是很大的，但是在高校里边的课程，你可能看的只有零零星星的高校才去开展一些这样的课程。因为学校有几个特点吧，就是，他这些老师们的主要任务可能还在于论文啊、科研啊，是吧？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一些的，比如 C、C++ 这些东西，对社会上的流行技术，他关注的不够多，关注的不够多。是另外一个呢，本身这也是学校它体制的原因。比如说我参加过高校的这个教学大纲的制定，有几个高校，有四川的大学，也有北京的大学，就教学大纲的审定，所以最后就下一届学生要入学了，他们的教学大纲最后要审定嘛，要定下来。那么我参加过这样的会议，那这样的会议就教学大纲的定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七级下半年的学生他入学，他的教学大纲是在2016年上半年基本上就定，2017年上半年就定了，2017年上半年定了。而能进入教学大纲的东西，一般来讲的都是比较成熟的，可能3、5年，最快也3年，所以说我们就五年以前的基础。你可以想一想，我定教学大纲的时候是五年以前的基础，而教学大纲基本上在大学的4年是不变的，也就是这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他学到的是已经最新的技术，也是9年8年之前的技术， 之前的了， 对，最新的也是8、9年之前的技术。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学校可能会比较开放，对吧？可能会在这个中间会安排一些实习课，让企业去跟他做消息合作。而目前这种合作是越来越多啊，就是学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愿意欢迎学校进来。就像我们在北京有几个高校，我们就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实训，对吧？这个呢其实目前也是一个各个大学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机会吧，就是能够跟我们这样的企业，像我们像有优越产业背景，对吧？有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投资背景，像工厂里它在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的投资还是比较 OK 的，对吧？有这样的产业背景， 又有培训背景的这样的企业合作，我们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也聊聊您的创业经历，您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跟大家讲讲？ 我是湖南人，然后呢也是农村的，说实话其实家庭的环境属于那种比较弱一些的，所以说我说的直白一点，大学学费都是贷款的，那时候助学贷款的，走的是这种，没走绿色通道，因为第一年还是去家里弄的钱，然后后面二三四我就自己去贷的款，然后包括后来自己去还钱，包括生活费我也是自己去赚的，所以呢其实家庭那个背景是比较一般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学的也是计算机，正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家去做家教的时候我就在编程，对吧？在编程，人家用家教去赚学费的时候我就给人家去写软件去赚钱去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其实相对来讲还比可能做家教的可能挣得更多更好一些，所以一直都走在这条路上。然后呢大学毕业了之后呢就去做软件，那个时候做了两年软件吧，觉得做软件有点闭塞，闭塞为什么呢？因为做软件你很多在实施项目呢，你到一个客户那去实施项目，你可能你上不了网，你只能够，就尤其我们做的是一些军方啊政府的项目，你就上不了网，你只能够到那个大屋子，40-50个工程师，你可能一个角落有两台机器能上网，保密的需要嘛，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工作太闭塞，毕竟互联网时代了，对吧？真的是毅然决然就跨入互联网，那个时候跑到新浪去，正好在新浪也干了两年吧，做的也反正还是比较踏实努力的，所以新浪的那个领导叫丙浩，他出来创业做开心网的时候就把我们带了出来，带了4个工程师吧，我就其中之一。2018年初我们就一直做开心，开心反正也是早期员工，所以呢那个承担的责任呢，所经历的事情啊，像一个公司本身的发展呀，从特别小公司的几个人到几百号人，然后产品用户有几百个人到上亿，对设备公司的设备有，就是我说的是网络设备啊，这种服务器什么的有几台到几千台，这样都是自己亲手参与的，所以这也是促成我后面的创业。我觉得到了2020年底的时候，觉得创业自己去做什么呢，对吧？在开心的话已经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时呢公司也在转型做手游，做手机游戏，我觉得已经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呢如果我可以去大公司可能做一个中层，或者是去创业，那个时候想好30岁了嘛，30而立，就觉得创业吧，创业做什么呢？我觉得得做一个有价值一些的，是能够持久，做游戏做社交我觉得都不持久，就是转瞬即逝，快得几个月，甚至现在都几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所想的。我觉得做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都能够持久，越来越好， 就您会长远的来看这个问题。 对，我就10年20年都能够不错的一个事情，对吧？甚至对这个社会上有价值的事情，那我觉得想来想去教育是比较符合我这个特点的。那你像我们培养一个人我们都能影响一个家庭，对吧？尤其职业教育，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小孩，随便说一两个例子，内蒙的一个小孩，对吧？我们培训他逃到了北京来，到北京现在在3周年，不错吧？然后呢也有江西中部某个大专的小孩，真的是他那个学校都不知名， 对， 我都没听过，大专经过我们的培训然后到了北京，现在已经毕业了就将近2年了，对吧？工资都将近2万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我就觉得比我做一个游戏有1000个人10000个人10万个人在玩价值都高，对吧？哪怕我只培养一个人，更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培养了几千人，对吧？所以乐在其中吧，所以是好为人师。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个阶层的流动已经慢慢的在去固化的时候，而互联网的行业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对吧？因为这个行业它不会看你的背景，不会说你家里面有多少钱，比如说你要去做投行，你要去在军银行工作，那你不能拿来储蓄，其实你是过不好的， 是， 对吧？ 嗯嗯。 但是互联网行业它不看，也不看你的学历， 嗯、 你是大专。像北京这样的地方，说实话，你要是文科工作，你不是本科，不是9852，你可能很难找到好工作，对吧？但是计算机这个行业，你是大专可能就可以了，对吧？另外一点也不看你其他的，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你只要能把东西做出来，我不管你什么学历，你只要能做出东西来，对吧？就行了，你照样去拿高工资，你过两三年就拿到1-2万，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当然你要说实话，你要买个房还是挺困难，对吧？但是只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白领。有尊严的活着，对吧？对这个社会有价值，还是能做到的。对，我就觉得不能叫逆袭吧，至少是能够让你快速的去完成你的这个人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对这个社会上有贡献的一个非常好的行业，并且是过得不错的一个行业。当然尽管这个行业会很辛苦，就像我们的学员，尤其是师徒班的那个学员，我都给他们总结了一个等式。一个等式是什么等式呢？就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是工作等于兴趣等于生活等于学习，就是你的工作和兴趣是在一块的，你的生活和学习和娱乐是没有的，你的这个全是画等号的。只有这样子，你在这个行业的早期前面的半年甚至一年，你坚持这样的准则，甚至是哪怕别公司不让你996，你也自我996的去学习，你才能在这个行业立足，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或者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对，所以我是觉得，你为了你未来的发展，你现在付出这一年是非常非常值得和努力的，那是非常值得的。 你看您之前在开心、 嗯、 也在新浪， 对， 可以说都是一些挺好的一些平台，然后现在做这个，就完全就是觉得一定要做一个长远的事情。 对对，这也是职业规划嘛，因为我自己在给别人做职业规划，对吧？我得做好我自己的职业规划，并且我自己对职业规划还有这样一个认识啊，就做职业规划就是我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可能会也比较多的年轻人听到，是吧？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选择职业的时候不要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对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发展，你看我换工作换的很少，工作10多年了，对吧？换工作换的很少，但是每一次职业的切换，我都有个特点，就是你到一定的程度会掉下去，但是你会再上来，在下一个高点远比上一个高点高。以我自己为例，所以第一年我是软件公司，就是在软件公司我做了2年，我做到了项目经理，已经做到2006年的时候我都能拿到5000到6000这个范围的工资，对吧？其实还是不错了，对吧？ 嗯。 然后呢？我在新浪的时候，我的试用期的工资是远远低于我在上一家公司的工资，试用期的工资。当我的转正了之后，立马就恢复到了上一个的水平，对吧？然后呢，做了2年，又提升上去了。并且像在北京，就在新浪已经就是有当时拿了一些什么期权啊什么的，有一定的积累，对吧？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又跟着开心那个了，丙号创业，创业你也知道，就掉下去了，工资又掉到了原来新浪的一半，对吧？但是到了后面。又在开心的时候又恢复到远远高于当时在新浪的这个水平，对吧？等我离开开心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加入的这么早，其实是放弃了很多东西，对吧？如果用钱来衡量，就扔掉的期权这些东西啊，那用千万这个级别来衡量，就是我也把它放弃掉了，对吧？然后又什么工资都没有了，对吧？又创业，到现在来讲，尽管我现在工资还没达到我想当初开心的水平，但是就是从成就感方面来讲， 内在是， 也如果从纸面价值来讲，那肯定已经高了，对吧？已经远远高于开心的水平，对吧？但是，我觉得人就这样的，就是每到一定掉下去，再往上又掉下去，但是每一个高点都比什么高点， 就是看你怎么来衡量你的收获吧。 对， 是金钱的还是内在的成就？ 那金钱当然也重要，但是你即使是金钱，你也不要看重眼前的金钱。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学，好像发工资为什么经常问我的建议，我就想，你不要光看哪个工资给的高，对吧？你要看这个行业长远的发展。比如说同样两家公司摆在这里，我会讲这家公司你看，不是上一个互联网10年的这个形态，比如说是做媒体，或者是做那个做门户，是吧？那我告诉你，这家公司是做产业互联网的，它是可能代表下一个10年的公司，对吧？这家公司已经上市了，它是比较稳定的，对吧？你能拿到的期权也是极少数，对吧？那你这家公司还属于 B 轮高速发展，对吧？然后这家公司可能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它是边缘岗位，就是你就有理和有和无的，这个公司中等公司，但是你是核心岗位，那你应该选择这家公司，对吧？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 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之前你也提到了这个团队的建设，然后也可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主要团队的一些成员架构。 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合伙人这个级别的话有五个合伙人。五个合伙人呢，我自己本人和我们的 CTO 就是技术负责人，我们都是互联网行业的，互联网行业出身，毕竟我跟 CTO 的话关系渊源特别深，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老乡，然后我们又是大学同学，隔壁宿舍的，然后呢，我们工作12年，有7年都在一个公司，就是中间第一家公司在一块，第二年我去第二家公司，我去了新浪，他去了外企，然后呢，我去了开心，又把他拉到开心，后面我出来创业，他自己也出去创业，后来我们又在一块做理财，就12年有7年，到现在7、8年都在一块， 很默契啊。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不用讲什么别的，说一句话就知道了的这种，对，都是兄弟，很好的。然后后面加入的合伙人呢，有市场合伙人，那个他已经加入了2年多了吧，对，所以我们也配合了很久，也配合的比较好。他呢是，原来在大类的，原来负责的就是在大类1年的负责几个亿的营收的这种市场负责人。在行业内也是比较知名的吧。另外一个呢，我们教学的负责人也是在别的机构也都是副总这个级别。然后说实话我觉得包括最新加入的是一个社招的合伙人，也是在行业内有10年以上。我觉得这些年创业吧，我觉得钱方面其实真的没有，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亏空的，觉得比赚到的多得多得多啊。但是呢，我觉得建设这个团队和培养出来的学员是我最大的成就感的地方，就是这个团队，不能叫豪华吧，至少是每个人就合伙人这个级别都是8年以上，总监这个级别都是5年以上，就是经验的人群，对吧？大家真的是都想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做一做，都能够上下同意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有100多人了，是吧？ 对，100多人吧，经验都是比较资深的，就是在行业都做到7、8年以上。因为这合伙人之外有些观点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他来跟着你创业的这个目的，对吧？就是你们的远景是不是一致的。比如说你讲的这个事情天花乱坠，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现实的，对吧？或者不相信的， 价值观相同， 或者他不愿意投入的， 对， 对吧？我们的每个合伙人加入，我们都是他自己掏了钱买股份的，他掏钱，那这个钱肯定会比市值低嘛，对吧？这是毋庸置疑，掏了钱买股份。第二个呢，他的工资相对来讲也是比核心员工肯定都是低的，就你愿意掏自己钱买股份，愿不愿意降薪来到这里来创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能力和资历这个层次其实是要能达到相当的，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讲的合伙人们都在7、8年、5年、8年、10年以上，都合伙人这个级别，那么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行业里就做了这么久，也有一定的声望，那么如果你就是一个刚毕业2、3年的，对吧？你就是，那么他在很多地方都不如你，在合伙人他是在他自己所管的那个领域是远远超过你才行，对吧？如果他只是跟你差不多，你找他其实他就是干事的，你跟他讲的话他都不敢去反对，不敢去给提不同的意见，他也提不出不同的意见，对吧？因为我们做到这个层次这么多年，在不同行业尽管我可能不会干，但是我们认识是在的，对吧？但是如果他本身就这个行业做了很久，他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他能是提出他自己想法，他的行业经验都会比你强很多的，对吧？这样的人对你做合伙人才有价值，对吧？那第三点呢，就是人品啊，就大家气质是不是相似的，这也是很关键的。就三点，比如说原型价值观，第二呢就是决定你的能力，第三个就是人品。如果这3点能达到，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比找老婆难多了。 找合伙人， 找合伙人比找一个老婆难多。所以我都找了这么多合伙人的作家，因为我经历的艰辛，当然也有来去去的有一些，但总的来讲还行。 今天跟五星吴总交流之后啊，真的收获也是很多的。感觉每个人在创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然后你做的这个事情是真的需求还是伪需求，然后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还是只是风靡一时的，就是一定要想清楚。可能真的做的这件事情是对别人有帮助然后有价值的，可能才会走得更高更远一些。 对，反正做教育吧，就是相对比较辛苦，速度比较慢，但是我觉得